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超级体验团，我是论论。节目开始呢，还是要提醒各位，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同样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去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或者呢也可以去到微信当中来搜索双奥之声小程序，也可以获取平台上的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今天呢是中秋假期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哈，那在今天超级点团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首先还是来为您推荐几项哈即将举办的优质的咱们大众健身体育赛事啊，那也是为各位运动爱好者朋友们未来的参赛哈来做一个参考哈。随着现在金秋时节的到来哈，国内已经是进入到了这种大众健身体育赛事参赛最好的一个时间节点了。那么就在即将到来的十月和十一月哈，甚至十二月，有多场国内知名的马拉松的比赛哈将会开始。那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为您推荐的，这也是国内一场非常重量级的赛事，这就是2021年的成都马拉松赛哈。成都马拉松赛呢，目前已经是正式启动了报名哈，比赛时间也是已经确定了，将会在今年的10月31号上午的7:30鸣枪开跑。今年成都马拉松的赛事规模呢，达到了35000人，其中马拉松项目的规模是达到了25000人，半程马拉松项目是10000人哈。没有其他的组别，只有全程和半程这两个组别，一共35000个名额。作为国内唯一的世界马拉松大满贯的候选赛事呢，2021年的成都马拉松将会继续以打造世界大满贯赛事为目标，深入贯彻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助力世界赛事名城的建设，在竞赛组织、品牌推广等方面持续优化、深化选手服务，丰富选手的体验。今年呢也是恰逢成都马拉松的5周年这样一个里程碑哈，赛事也是再度的升级。为了让成都马拉松从一场路跑赛事升级为城市和全体市民喜闻乐见的这样一个体育节日哈，组委会也是经过了周密策划，推出了成都马拉松的嘉年华活动，涵盖了赛前、赛中和赛后这三个阶段，以赛事为核心，通过各类周边活动的举办，达到相互呼应和多点开花的效果。通过成马进社区、大学生记者团、拉拉队选拔、马拉松博览会、早餐跑、成马美食节这些系列活动，创新活动玩法，并且打造成都马拉松专属的独特的品牌文化。在赛事路线方面呢，今年成都马拉松的赛事依旧是保留了经典的一些赛道哈，选手们将会从金沙遗址博物馆出发，途经杜甫草堂、青羊宫、宽窄巷子、人民公园、天府广场等城市的地标，选手们将会从灿烂的古文明跑向澎湃的新时代，再次体验成都的历史底蕴和国际范儿。为了增加今年的参赛体验呢，今年也是计划采用了分枪出发的半返航，同时对11到14公里的赛道进行了微调和优化，进一步提升大家的参赛体验。竞赛组织方面呢，按照大满贯的相关标准，将为选手提供最专业的赛场。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呢，从今年起哈，竞速轮椅马拉松项目将会成为成都马拉松的常设项目，努力为全面展现残疾人顽强拼搏、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贡献成都力量。在赛事奖金方面呢，为了鼓励和协同提高我国精英选手的竞技水平，赛事奖金哈今年也是全面提升了，其中全程项目的奖金是去年的3倍哈，整体奖金的规模是达到了73万，其中男子、女子冠军的奖金是各达到了15万人民币哈，奖金也是非常的丰厚啊。今年2021年的成都马拉松目前是正在报名当中，将会采用抽签的方式哈来决定参赛名额的归属，那么感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报名信息。再来为您重复一下，比赛的起跑时间是10月31号的早上7:30，这也就是今天我为大家推荐的 第一项大众健身体育赛事2021年成都马拉松赛。而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第二项赛事推荐呢，是海南的儋州马拉松哈。2021年海南儋州马拉松也是已经确定了今年的比赛时间，是将于今年的12月19号的早上来举办。比赛地点呢是海南省的儋州市。报名呢现在也已经是正式启动了哈。儋州马拉松今年的比赛规模是达到了1.8万人，而且呢没有报名抽签哈，报名是采取先到先得的办法哈。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报名的信息。海南儋州马拉松呢是创办于2010年哈，11年的时间已经成为了中国马拉松的金牌赛事。丰富的赛事补给和良好的赛事服务哈，海南儋州马拉松已经成为了很多跑友12月份想去到海南参赛哈一个非常重要的候选赛事了。那今年的儋州马拉松呢，目前是已经开始报名了。去年呢是儋州马拉松的10周年哈，迈上新台阶的儋州马拉松也是亮点颇多。除了继续深化服务跑者的这个核心理念，以及优化被万千跑者所津津乐道的跑团 PK 赛、荣耀完赛这些环节之外呢，还推出了2020年叫“爱你爱你”的情侣跑。另外，儋州马拉松还虚拟了 IP 人物、千人获奖等内容，以此来迎接儋州马拉松的一个新的10年的发展阶段哈。海南儋州其实这个地方也是一个海南的宝地哈，可能大家现在去海南游玩的朋友也非常多，第一都会想到要么是三亚哈，要么是海口。其实儋州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历史文化内涵的城市哈，像今年苏轼有名的东坡书院哈，也是坐落在儋州。另外呢，儋州其实也是靠海，新填海所建的海花岛哈，现在也是海南的一个免税购物的圣地哈。好吃好玩加上独特的历史文化风貌，儋州马拉松呢，相信也是会成为很多的跑步爱好者朋友在12月份参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选择哈。今年的比赛已经确定是在12月12号来举办了。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关注一下今年赛事的报名信息。好，以上就是今天为大家推荐的两项哈优质的大众健身体育赛事。那接下来呢，我们的节目就要进入到下一个板块哈，体育故事哈。今天为我们带来分享的依然是咱们的老朋友，知名的体育博主玉阳，他今天将会继续为我们带来足球名词往事的分享。今天他为我们分享的这个名词呢，叫做大鹅。说到这儿，可能很多朋友们心里边纳闷了，这个大鹅究竟说的是谁呢？没错哈，也是一位足坛哈传奇的人物。最近呢，他也是爆出了他未来的一些新的去向，引起了很多球迷朋友的关注哈。马上我们就跟随玉阳一起来进入到今天的足球名词往事，一起来听一下大鹅的故事。 风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足球名词往事，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今天的关键词是大鹅。这只大鹅并不是骆宾王诗词中曲项向天歌的大白鹅，也不是安徒生笔下的小天鹅，而是一代名帅希丁克。就在上周，希丁克在参加一档电视访谈中宣布自己已经正式的退休了。他现在呀，只想陪伴家人，不再过问江湖是非。而希丁克的绰号就是大鹅，这是他执教澳大利亚国家队时候的事情了。希丁克深受澳大利亚球迷的喜爱，获得相当多的赞誉和爱戴。希丁克其实是姓，他的名字按照荷兰语的发音应该是念胡斯，然而澳大利亚的球迷呢却不吃这一套，他们任性的用英语的发音来称呼他，管他叫古斯，而 Goose 就是大鹅的意思。澳大利亚的球迷素来以搞怪著称，在2006年德国世界杯的预选赛附加赛阶段，澳大利亚对阵乌拉圭，他们注意到南美的解说员和球迷在球员进球之后呢，都会高喊 Go， 中气充沛，肺活量相当了得，于是他们也就模仿了起来，但是他们喊的是希丁克的名字 Goose。 最后啊， 澳大利亚呢，通过互射点球的方式淘汰了乌拉圭，晋级德国世界杯，就此成为世界上第一家以这种方式取得世界杯正赛资格的球队。澳大利亚从此开始拿鹅进行调侃了，他们的球迷的横幅上写道：“没有大鹅就没有胜利，让大鹅当总理。”澳大利亚三大代表动物树袋熊、袋鼠和大鹅，甚至也有媒体建议增设一项大鹅基金会，一是用来保护澳洲全境的大鹅，二是成立大鹅博物馆，收集这个世界关于大鹅的一切，三是请希丁克担任终生形象大使，四是利用基金会的所得收入给希丁克支付全额的工资和奖金。从此希丁克在澳大利亚就被称为大鹅、鹅叔、鹅老爷。后来呢，有的韩国人也采用了澳大利亚人的说法，将希丁克称为大鹅。韩国甚至要比澳大利亚还要喜欢希丁克，因为希丁克在澳大利亚的大鹅更多是借助于网络热炒出来的全民娱乐话题，这里有澳大利亚人的自嘲戏谑的成分，而在韩国希丁克就是神。尽管希丁克曾经在安因霍温带来队史唯一的欧冠奖杯，两度执教球队都拿到过三个联赛冠军，占队史联赛奖杯的四分之一，第二次带队呢还杀入了欧冠四强，这也是队史欧冠第二好的成绩。在国家队的层面，1998年世界杯和2008年的欧洲杯，希丁克分别带领荷兰和俄罗斯打进了四强。但是这一切在2002年世界杯韩国队史无前例的杀入半决赛的表现面前都显得那么的星光黯淡。在本土世界杯之前，韩国从来没有挺进世界杯淘汰赛阶段的比赛，在四年前进行的法国世界杯，韩国被打得狼狈不堪，他们先是1-3输给了墨西哥，接着0-5惨败于荷兰，而荷兰当时的主帅正是希丁克。虽然在小组赛的最后一轮他们顽强地逼平了比利时，但是韩国依旧是小组赛垫底出局。韩国似乎只能在亚洲足坛窝里横，在世界的舞台上他们实在没有令人信服的成绩。希丁克上任之后呢，最大限度强化了韩国队的长处，最重要的是他带给了球员心里边急缺的自信心。韩国队的球员他们的谦卑和服从有口皆碑，但是在希丁克的眼中，这些品质恰恰是拖了后腿的。他强调队内的竞争，谁踢得好谁上，前辈、资历这些条条框框的传统在他的眼中如同粪土。于是韩国那年涌现了一大波的年轻人，他们谁也不服谁，一旦上场就能杀红眼拼命。是的，当年的韩国确实在有的场次有裁判的相助，这个事情我们有一说一是客观存在的。然而我们不妨换个角度来看，韩国要是没有这么充沛的体能打底，坚定执行技战术的部署的信念，裁判再怎么帮忙也没用。对阵葡萄牙、意大利、西班牙，稍一疏忽他们分分钟就会打爆你的后防线。就像1998年世界杯韩国对阵荷兰，韩国确实能拼能跑，可是上半时就落后了，而且荷兰入球的分别是5名不同的球员，如此分散的进攻点你又如何布防呢？裁判帮助赢球，那也得建立在有扎实的实力的基础上，不是吗？如果抛开裁判因素，只看足球竞技层面的内容，希丁克当年对韩国队的提升毋庸置疑。他们的球队既能保持众志成城的高位压迫的侵略性，也可以在进攻端打出干净利落的团队配合。在核心球员的使用上，洪明甫、黄善洪等已经过了巅峰的老将仍旧能打，而超级骑兵安贞焕两次登场，一次逼平美国，一次绝杀意大利。那届世界杯希丁克就此封神，希丁克成为韩国有史以来第一位获得韩国荣誉公民身份的外国人，韩国政府奖励给他济州岛的一座私人别墅，韩国航空公司和韩亚航空公司为希丁克提供终身免费的航班和出租车。韩国获得世界杯半决赛资格的光州世界杯体育场在比赛后不久就被更名为希丁克球场，甚至连希丁克在荷兰的家乡，那是一座边境的小城，也成为韩国人争相访问荷兰的旅游胜地。 基丁克和韩国的故事并没有因为2002年世界杯的落幕而结束。他在卸任了韩国国家队教鞭之后重返欧洲，基丁克凭借深厚的人脉运作了多位韩国国脚前往荷甲历练，以朴智星为首的韩流自此成为欧洲赛场一景。韩国如今在英超的一哥是孙兴民，可是你若论荣誉和锦标，随曼联成就一代霸业的朴智星依旧胜他一筹。希丁克在之后的岁月，只要从任何俱乐部或国家队离任，韩国的球迷都会提议咱们不妨把希丁克请回来吧。希丁克在韩国的成功也让他和中国足球紧紧地连接在一起。2018年9月份，希丁克被任命为中国国奥队主帅，但是一年零十天之后就遭到了解雇。当年的10月份，希丁克正式带队，第一场正式比赛就是万州四国赛，国奥队1-0力克泰国，1-1战平冰岛，1-1战平墨西哥，获得了该项赛事的亚军。随后在2019年3月下旬进行的奥运会预选赛小组赛中，国奥队5-0战胜老挝，8-0狂胜菲律宾。小组赛最后一场比赛则是2-2绝平了东道主马来西亚，以小组第一的身份出现，挺进预选赛正赛。2019年6月进行的土伦杯比赛中，国奥队1-4惨败给爱尔兰，4-1大胜巴林，0-1小负墨西哥，1-2不敌智利，最终名列土伦杯第八名。9月的黄石邀请赛，中国国奥队呢则是1-1战平了朝鲜，0-2输给越南。希丁克执教期间完成了预选赛小组赛出线的任务，给国奥队带来了更加务实的比赛风格。但是不容忽视的是，1946年出生的希丁克执教国奥队的时候已经72岁了，他的经历确实不如从前。另外由于右膝患有关节炎，希丁克上任一年间更多的时间是在荷兰的家中休养。作为中国国奥的主帅，希丁克本该经常观看中超以及中甲的比赛，但他却很少露面。希丁克不在的日子里，国奥的选人的任务就交给他的助理教练，后者呢也很少看中国联赛。这样的结果直接导致一些在联赛中表现不错的球员没有机会进入国奥，而一些在俱乐部鲜有比赛机会的球员却可以长期在球队中占有一席之地。希丁克期间集训了8次，入选国奥的球员多达55人，但是参加过全部8期集训的球员只有6人，参加了7期的也只有10人，而只参加了1次就走人的却多达16人。选人不当，管理上也是粗放式，球员训练迟到，作风懒散，如同当初的卡马乔输给泰国黯然下课，0-2输给了同是东南亚球队的越南，成为压倒希丁克的最后一根稻草。不久中国足协将他解职。希丁克下课之后，中国国奥又一次重头再来，当时留给继任者郝伟的时间只有不到4个月，结果毫无悬念，国奥队小组赛连败，提前一轮无缘出线，无缘东京奥运会。而就在刚刚结束的东京奥运会上，韩国和日本双双携手闯入淘汰赛，日本更是杀入了男足的半决赛，最后憾服于西班牙。那么希丁克为什么在中国就不灵了呢？这里的原因有很多，中国的足球环境本就复杂，但是不要怕复杂，你要把心思放到业务的本身上。就像阿根廷，确实内斗也严重，可是各层梯队的建设从来没有落下过。而中国足球的本身就没有那么好的人才储备，希丁克做不到把基本功都没有练好的球员直接点为金子。同时希丁克和里皮不同的是，他已经在走下坡路了。这从他执教俄罗斯、土耳其、荷兰国家队和英格兰切尔西的二进攻都可以看出端倪。他确实带领俄罗斯杀入了2008年欧洲杯的4强，创造了俄国足球自1988年进入欧洲杯决赛后的大赛最佳战绩。但是由于后来无缘了南非世界杯，立刻被打回原形。而那一次无缘世界杯决赛圈是希丁克江郎才尽的开始。此后的6次执教均以惨淡收场。土耳其和荷兰分别无缘欧洲杯， 高薪聘请荷兰人的俄超新贵安置以及中国足协都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结果。这一次不是希丁克第一次就有退隐之意，2016年他从切尔西黯然离开的时候就对媒体暗示过自己将退休了，颐养天年。切尔西第二次请他来救火，没想到四大皆空。英超第十名不仅仅是阿布拉希莫维奇时代，也是1995到96赛季以来切尔西在英超的最低排名。如果不是中国足协砸出来的400万合同，也许希丁克真的就在家里待着了吧。离开中国国奥后差不多一年，希丁克受邀执教库拉索国家队。他带队未能在卡塔尔世界杯预选赛走得更远，加上感染了新冠，于是和库拉索足协协议分手，帅位由克鲁伊维特继任。库拉索在哪里呢？还有国家队？库拉索是加勒比地区的一个岛国，原来是荷兰的殖民地，在荷兰王国的治下获得了半独立的身份。国际足联于2011年接纳该地区的足协为会员。2017年库拉索爆冷击败牙买加，夺得了加勒比杯。他们本希望聘请希丁克再上一层楼，可惜事与愿违。希丁克真的是不再出山了吗？谁知道呢？荷兰教练素有难耐寂寞，退休后又复出的先例。比希丁克小十个月的埃德沃卡特就曾两度退休，两度出山。2015年夏天，他宣布第一次退休，但次年就出山执教了费内巴切，随后又跑到荷兰国家队救火。去年年底，他又宣布带完费耶诺德就退休，结果又食言了，接过了伊拉克队的帅印。巧合的是，埃德沃卡特几乎在沿着希丁克的脚印在走着。安因霍温、荷兰国家队、韩国国家队、俄罗斯国家队都是在希丁克执教之后接受，同样是高开低走，两人的经历似乎就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不知道有了埃德沃特卡特的先例，希丁克是否会反悔重出江湖呢？这个江湖没有了大鹅还是会很寂寞的，只因为他善于创造奇迹，成为国家队和俱乐部的神，也曾因为失误跌落神坛，被贬得一文不值。他的一生大起大落，充满了传奇的色彩，即使江湖没有了大鹅这一号人，也依旧流传着他的传说。好了，这就是足球名词往事的全部内容。我们今天的关键词是大鹅，代表人物老帅希丁克。我是宇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好，非常感谢玉阳的分享。到这儿呢，今天超级体验团上半部分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好，我们稍事休息，进小段的片花还有广告。在下面呢，界内界外的栏目当中，我们会跟大家继续来分享有关体育运动的那些有趣的故事，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继续锁定1025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咱们呢现在稍事休息，稍后再见。 一样的我们，不一样的故事，就在界内界外。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界内界外啊，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下半时段。各位好，我是论论。在今天界内界外的栏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徒步爱好者的故事啊，其实也是一位运动爱好者啊，因为除了徒步之外，其他各种的运动哈、也都有涉及哈、我们一起聊一聊他的运动故事啊。节目开始呢，首先还是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哈、是一位运动爱好者李月姿哈、欢迎月姿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节目开始还是先来跟咱们北京的听众朋友们先打个招呼吧。 王老师好，北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李月姿，是一个兴趣爱好比较广泛，尤其喜欢徒步、喜欢跑步的人。 欢迎月子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啊。这个我节目一开始说介绍徒步啊爱好者印象不对哈、啊，这个说的太窄了，要说运动爱好者，但除了运动之外呢，月子其实在生活当中哈、啊、也有很多很多其他的爱好，真的是兴趣非常的广泛，而运动呢是整个的这个爱好当中啊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么一项。而且月子应该是在前不久，就是在几天之前哈、啊、上周周末的时候还去参加了一个徒步的活动哈、啊、这是咱们这个北京的京启联和咱们北京市徒步协会一起来做的这样一场叫京启新向导哈、啊、一场徒步的活动，是在上周末在这个通州的绿溪公园啊，这个月子也是去参加了是吧？ 对对对，是的。 嗯，就作为这个京启联的会员的代表哈，这是第一次参加这种徒步的活动吗？或者这种比赛的形式，还是之前也有过很多次了已经？ 关于徒步的话，这是第一次，然后之前有参加过一些越野比赛呀，还有一些跑步或者说半程马拉松比赛这些， 嗯、 对， 嗯，对，都参加过啊。 对对对， 到高难度的哈，也都已经去跑过了哈。这徒步第一次参加，所以第一次来参加这种线下的活动啊，尤其是赶上这个正好在七一附近啊，也是庆祝这个建党百年的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啊，组织了这样一个京启新向党的活动。第一次参加到这种徒步的这种大会当中的感受怎么样？觉得？ 嗯，感受非常的激动。 嗯， 然后尤其是我们的主题是京启新向党，走上新征程、嗯，让我深深的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然后作为在这个我们的党的领导下，然后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来参与这样一个活动，让我觉得真的是只要我们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才可以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身于这个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中。这些年轻人更应当勤勉一些。 所以这次整个的这个活动线路是多长的距离？ 5公里。 5公里。 对， 5公里基本上就是正好绕着这个通州绿溪公园一圈。 一圈，对对对、 啊、 嗯。 去参与的大概有多少人呢？ 有接近500人。 接近500人。 对。 所以第一次去参加这种活动，但是这个徒步的这种活动哈，跟您之前参加过的这种提到的比如说这种跑步啊这种越野啊，它应该没有那么高的成绩的要求哈，主要是一种就是大家在一块儿围绕一个主题啊，我们进徒步行进这种方式来进行的这么一种体验算是。 对对 对, 对、 嗯。感觉会更放松一点吗？ 会的会的，就说因为徒步嘛还是以走路为主，不会像参加一些跑步什么，我们要持续性的跑步、然后要持续性的让心率在一个很高的一个数值上面，徒步还是比较轻松愉悦的。对， 一看您这运动挺专业的，上来就提到了心率哈、啊，就是、那个关注心率的，其实说明都已经是这个相对比较专业，至少已经入了门的啊，这个运动爱好者的朋友了。所以你之前都参加过了那样比较激烈的这种项目，当然马拉松也不算非常的激烈啊、但是比如说这种半程啊，它还是会给人的这个整个的运动能力哈、带来一些挑战的。 对， 所以参加完这些，回过头来再参加之后，哎呀，这个徒步好像我说就跟这个平常散步啊、遛弯这种感觉，会觉得哎，这个运动好像挑战的难度没那么大吗？ 也不会相对会轻松一些，但是当时的这个氛围啊，就让我会觉得我全程都是很激动， 很亢奋， 然后对，尤其我新向导这种情绪是在里面的，对，也会照顾到大家，像平时参加比赛可能就自顾自的跑就好了，然后这一次可能会更加照顾到身边的人，照顾到自己的团队这些，这样。 所以这回去参加的也都是咱们这个京启联的 会员 成员， 对对对、 所以大家可能平常也都是同事哈、以单位为组织去， 对对对对、 这样的话就不能说啊、我自己觉得哎你们太慢了，我想快点， 对 对, 对， 就更多的是跟大家一起在行进过程当中一起来收获，一起来体验。 对，而且在徒步过程中，因为速度比较慢，然后大家会互相交流、交流一些工作呀，交流一些生活呀，这个就是也给予了我们一个可以去有时间交流的一个机会。 跟在办公室见面聊天就 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对， 所以这也是这种就是徒步活动哈，它的这种价值所在哈。我们好像觉得 没什么意思啊，也没有像这个比如说跑步比赛啊，对成绩有那么高的要求哈、啊。但是其实它其实是搭建了另外一种形式的这种平台，另外一种感受的平台哈、啊。我们在这个平台当中来参加运动啊，会收获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对， 这个第一次参加徒步的活动啊，但是之前已经参加过很多的这个跑步啊、越野比赛啊，这个都已经参加过。您参加运动有多长时间了？我看您整个现在的精神状态啊，整个非常好。我相信这是跟常年参加运动有关系的，是吧？ 我从开始健身开始运动到现在应该是有七八年了， 七八年了。 但是我真正投入到这个跑步呀这种高心率的这种活动中是有两年， 两年时间、嗯、 对。 当时是怎么想到开始来做的？因为无非就是这么几个理由哈，一个是觉得保持身体状态，另外呢为了减脂哈啊，另外可能是其他一些排解工作生活上的压力。您当时是一个什么就想开始有规律的哎日常进行这种锻炼了？ 因为疫情， 因为疫情， 对、嗯、疫情让我觉得我更加要强身健体， 嗯， 有更强壮的体魄， 嗯， 对，才能做一些事情。就尤其是当时很多人，很多医务工作人员去冲到前线，冲到一线， 嗯， 这个时候我就会觉得如果说自身有一个很好的体格，很好的体魄，很强的免疫力的话、 嗯、 其实自身也能作为一个志愿者去冲到前线，是这样。 先保护好自己、啊、 对， 然后有能力去帮助别人、啊、 对， 这都是建立在要有良好的一个健康的身体的基础上。 对、 所以从疫情开始是有规律性的这种锻炼、 嗯、 但是之前也没有这种就是参加过跑步这种长距离有氧的这种基础，之前很少。 嗯，很少，对、 嗯。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整个进阶的是不是也是相对有点感觉有点困难？最开始的时候， 刚开始很困难。 嗯， 一公里，就比如说我跑一公里的时候，我就很难坚持、 啊， 就可能路上遇到的一个小石块啊，或者稍微有一点起伏的路面，对我来说就太艰难了， 嗯、 过不去。 嗯， 就这个心脏可能会觉得受不了。 嗯， 然后我每一次到了这个时候，我就说再坚持一会儿，再坚持一会儿。 嗯， 然后慢慢慢慢就累积三公里、五公里、十公里，甚至现在二十公里还都就是真的是 轻松来的。 也会有点累了，就是会让自己的耐力有很大的提高。 就是一这就是有氧能力这个东西啊，我觉得确实是得持之以恒的来训练，就是打基础是非常重要的。 对， 像刚刚这个月子讲了，说这二十公里现在能跑了，虽然说一公里都跑不下来，我们现在听这个话好像就觉得啊几句话就带过了。 对， 但是刚开始的时候，尤其是这种有氧耐力的这种锻炼方式啊，真是万事开头难。 对， 我相信很多朋友，包括我们节目当中跟很多朋友来聊，就刚入门的时候真是特别的容易被劝退啊，就比如说刚开始啊下定决心啊，我一定要迈出家门开始，结果下定决心，其实大部分朋友最开始也就一两公里、两三公里。 对对对。 如果之前没有很好的基础，那个疏于锻炼的话，最开始差不多也就是这样一个距离。 对对。 然后你会发现，那我一次之后，两次还是这样，三次还是这样，每次并没有说特别明显的一个提高啊，不是说我，比如说今天啊，我努着劲儿跑了一个三公里，我下回跑三公里就很轻松，不是这样，你只是一点一点累积的这种进步，所以刚开始这个过程会显得有点漫长，而且 很艰难， 对，有点折磨。 对对，而且我们的肌肉是有记忆的， 是。 对，如果说我长期不突破，我永远只跑三公里的话、那我下次就很难跑到五公里。 嗯， 所以就是一点一点，经年累月，一点一点要突破自己。对， 所以最开始这过程其实大家都是一样的哈，包括我们现在看到有一些能够跑特别长距离哈，或者跑得特别快的，你问他们说最开始怎么样呢？最开始刚开始练的时候，其实大家都差不多哈，只是说我这个接触到以后，谁能坚持得更好啊、以及谁能更认真的啊，更科学的去对待这件事情，哎，慢慢的他就会在这种能力上哈，这种运动能力上就会比别人越来越强了。 对， 所以您最开始说是能跑一公里，从一公里到五公里，大概经历了多长时间能突破呢？ 有一个月， 一个月， 对，有一个月，而且是基本上是每天开始跑 啊，基本都每天练了， 每天跑，对，然后有一个月，刚开始我跑三公里的时候，我可开心了， 嗯， 但是我会认识一些跑友，他们就是五公里、十公里这样，我都不好意思发朋友圈，对，然后到四公里的时候，我特别记得我第一次四公里是跑了4.27公里， 嗯， 然后我当时就特别开心，我想我如果说再坚持一下，我就可以有五公里了， 嗯， 然后就这样一点一点下来的，对， 嗯，就每次突破一点，每次突破一点， 对。 对， 要硬逼着自己去突破才可以。 对，比如说我昨天如果说我昨天有跑，我昨天跑了36公里， 嗯， 好，那我就想，那我过几天过段时间可以去挑战自己去跑一个全马，是这样， 嗯， 对， 嗯， 就想要突破。嗯， 现在36公里是最长的一次里程 极限， 嗯， 是我现在的极限， 哦，到36公里。 对，嗯， 其实从你刚刚说从大概疫情开始那时候到现在，差不多过去了1年半左右啊， 嗯， 将近2年的这个时间， 嗯， 从最开始1公里突破到现在36公里，其实现在还是正在突破的路上。 嗯，对， 对对对， 还正在突破的路上。 嗯， 三十六公里离这个一个全程马拉松42公里的距离已经不远了哈。所以这个目标其实也是清晰可见的。 对，正在慢慢接近。 慢慢接近。 对。 嗯。到了5公里后来就是参加了10公里，包括您之前说还参加了一些比赛。 嗯嗯嗯。 参加比赛当时是为什么怎么想去参加比赛，是被朋友说拉去，还说咱们一块去一个，还是说您想去通过这样的方式进一步的给自己树立一个目标，还是说想检验一下一段时间锻炼的这个成果， 都会有。 嗯， 就是是朋友带进去， 嗯， 然后说有这样的比赛，然后再一个就是想进一步突破自己， 嗯， 想要有一个新的体验。然后经常会有一句话，比如说不流血不痛苦怎么走自己的路。 嗯， 我这句话从哪看到的我都忘记了，但是大概是这一句话让我一直说慢慢坚持下去。包括越野其实是很难的嘛， 嗯， 它是要爬山各种，这些经历还是挺好的。然后我现在也是会加入一些跑团， 嗯， 然后会有朋友一起带着一起互相鼓励， 嗯， 然后也是我最近的这个进步尤为明显，就是因为有朋友有队友有团队互相鼓励， 嗯， 互相支持，这样子坚持下来。对， 嗯，在这当中认识朋友哈， 嗯， 不断的认识新的朋友，不断的让其他的这种朋友也带领你自己在突破。 对， 对， 对， 对， 也是非常重要的。 对， 所以第一次去跑半马是跑的哪个比赛还记得吗？ 当时大兴， 大兴， 大兴有一场半马，就几个月之前吧。 哦，是那个花马花会。 花会之前还有一个， 还有一场， 对对对，是那一场。哦，嗯， 哦， 对，花会的时候是花会的时候，哦，我没有参加花会之前的那一场。 嗯， 对，嗯， 就是在今年，其实 今年 啊， 嗯， 第一次完成了 对 首个半程的比赛。 对，今年首次完成10公里越野呀，首次完成半马， 嗯， 然后都是在今年有了很大突破。 嗯，就是去年开始打基础啊，嗯，今年开始已经通过比赛这种方式能获取一种全新的体验，也能够通过这样的方式有所突破了。 是的。 能透露一下第一次半马成绩跑了多少吗？ 啊，二四六 嗯， 对，就是， 嗯， 就接近那个关门时间很近了已经。 嗯， 对， 但是第一次能完成其实就已经很不错了。 特别激动 哈。 然后逢人都要炫耀一下我的那个奖牌。 啊， 对， 嗯，第一次去参加比赛这个体验啊，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难忘。比如说我自己也参加马拉松比赛，也跑过很多了哈， 嗯， 但是我现在第一次参加正式的比赛， 嗯， 那种感受和那种激动吧，就你刚刚说的这种收获哈，其实现在还是印象最深的。 嗯， 我第一次跑的也是半马啊，我没有说第一次是参加了北京马拉松的半程组别。 嗯， 当时我们参加那一年北马还有半程组，现在已经没有了啊，现在所有的都是全程组别。 嗯， 就第一次这个比赛之前啊，那个紧张啊，那个兴奋啊，包括第一次去领这个装备哈， 嗯， 领到这个说号码布，啊， 对对对， 号码布啊，这个包括领包啊，发的衣服， 嗯， 然后之前做准备啊，包括前几天还要调整饮食，就是一切会感觉那个时候是特别 激动， 特别新鲜， 嗯， 特别让你对能感觉到一种全新的刺激那个过程。 嗯， 这样的感觉在之后参加这些比赛好像都找不回第一次那种感觉了。 对， 嗯， 后面就只想可以再进步一些， 嗯， 然后速度再快一些， 嗯， 然后时间再短一些， 嗯， 对，后面就会想到这些。 对，就是第一次会是特别新鲜的一种， 对对对， 特别刺激的一种状态。 对， 嗯，您之前第一次跑之前紧张吗？ 紧张想上厕所。临跑我说不行，我要上厕所。 嗯， 然后旁边就有姐姐跟我说，你这个是因为紧张，心理原因，你并不想去。然后我说， 嗯， 哦，对，是的， 嗯， 对，特别紧张。 嗯，是怕自己完不成吗？还是怎么样？还是就是因为之前没有参加过这种第一次，所以心里没什么底。 对，是因为第一次心里没底。 嗯 嗯 嗯， 然后也怕自己完不成。 嗯嗯嗯，但之前练过这么长的距离吗？在跑之前， 我参加半马之前，我都没有跑过15公里。 哦， 对，所以很艰难跑完。 哦，那也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了。 对对对， 就是说我们老说这个运动它有一个阈值啊， 嗯嗯， 你一定这个身体要达到这个阈值啊，你才能就像您刚刚说的，它有这个一个肌肉的记忆。 对， 你达到这个阈值之后，你的身体其实就会记住你在这个阈值当中的状态啊。但是您之前就是跑半程之前，其实还没有突破过，没有达到过20公里这个阈值啊， 是的， 就是第一次阈值突破就是在比赛当中。 对对对， 嗯 嗯 嗯，而且在比赛里边当时会关注到一些，就比如说自己身体上的变化，就比如说像您刚刚说的这个，就是心率是大家也都会关注的啊，在跑的过程上，当时有说会注意这些，比如说合理的分配体能啊，前面不要太快啊，当时有做这些准备吗？还是说就是我就第一次我就一定还是靠努力靠坚持能给它撑完？ 我当时没有准备，但是我事后感觉不对了，然后就会有反思。 有反思。 嗯，对。然后我因为我可能是这个跑步小白，我理解不了大家为什么带护膝，为什么腿上啊就会贴各种膏药啊，这些理解不了。但是我当时半马的时候跑到17、18公里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的膝盖也不是我的膝盖了，我的腿也不是我的腿了，我就想好羡慕他们带护膝的人啊，就是这些是我之前没有预料到的。嗯，对，包括会饿，我也不会想到会饿，我就没有吃东西，因为我平时跑步是不吃东西。 哦， 就是我那个补给点离我500米的时候，我人生中第一个500米比5公里还要长，我跑不过去，就太饿了，对，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嗯 嗯， 对， 就到那个补给点哈、啊、才能吃到东西。 对对对， 嗯，其实之前赛前是应该有补充的， 是要补充一些碳水。 对， 嗯， 所以说赛前几天的准备也是非常重要啊，要补碳水，包括我们说这个能量胶哈、啊，很多人都吃。其实说真的，你要想好好跑成绩的话，其实你开跑之前就应该先吃一个， 是的， 先把这种能量的补充给它前置了哈。 是的， 我们老说在这个运动过程当中，一定尤其是最近夏天哈，天气比较热，如果大家出去运动的话呢，在这儿也是，这个提醒一下各位朋友哈，这个一定要把那个能量补充或者说水分补充给它前置，不要说你感觉到自己能量不足或者感觉到自己口渴的时候再补充啊，这个时候，往往就是你身体已经处于一种轻微的这种脱水的状态了哈，这时候再补充其实是稍微有点晚，尤其是您刚刚说在这个比赛当中更重要，其实这些都是经验的积累。 对， 我回忆我第一次比赛的时候好像也没有什么这方面特别的注意哈，包括第一次特别兴奋，我就记得我第一次一个最明显的就是上来跑得特别快， 嗯， 我从来没有跑到过前5公里哈，就是从来没有跑到过那样一个配速哈。当然前五公里也没怎么关注这方面，就跑到5公里之后一看表，我说今天怎么这么快啊？当然这跟很多有关系啊，比如说你第一次比赛的这种兴奋感，或者周围的人带着你哈，大家彼此往前带。但是后来慢慢的就发现，到了后面也是大概18、19公里的时候， 嗯， 就感觉因为当时也没有跑过更长的距离， 嗯， 当时就感觉体能状况，哎，已经有点撑不太住了。然后回去再反思的时候，也说以后前面不应该那么快啊，一定要稳住自己的节奏，不要被整个比赛的节奏把你带走了， 对 啊，这也非常重要。其实这都是经验的积累， 嗯， 每一次肯定都会越来越好的。所以您从之前几个月跑了一个半马21公里啊，那是当时最长的一次里程了啊！现在是，前两天已经能跑36公里了啊！这进步其实也是挺明显的，也是一点一点这么往上突破的。就您跟最开始从1公里慢慢突破到2公里、3公里这样的是？ 对对对。然后平时休息的时候，我会想，要不我明天早上跑个半马吧，我就4、5点钟起来，就自己就围在附近小区，围着小区，围着花园那样去跑。对，自己会自己跑过几次，单独跑过几次半马。对，然后才有了这一次的这个36公里。 就是基础其实已经打挺多了。哎呀，那您刚说您早上起来4、5点上班之前跑？ 对，我不夜跑，都是晨跑。 那您其实付出了也挺多的哈，因为其实现在我们说这个，其实大家的工作呀什么的也都会比较忙，能够抽出时间专门为跑步抽出时间，像您为了跑步，如果说要跑的话，赶在上班之前就要起得非常早才行。 对对对，会上瘾， 会上瘾。 对，就是我宁愿跑步， 嗯， 那我就牺牲掉我睡懒觉的时间，为了跑步， 那我头一天我就不玩了，然后也不会跟朋友吃吃喝喝，然后还是会为了跑步去牺牲掉很多自己也相对会喜欢的一些东西或者一些爱好。 然后现在可能这个跑步是我第一爱好吧，排在最前面。 已经把其他的爱好纷纷给剃掉了 就往后靠一靠、 就是把他的顺位排在优先级了。 对对对对， 就是说如果有这个跑步训练计划的话，要先紧着他先完成这个、然后再往后排其他的事情。 对对， 其实这样真的还第一是挺难得，第二确实是还是挺健康的，我觉得从长远来看确实是对我们的整个的身体健康会有好处的。所以你通过这两年的锻炼会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身体的状况啊，包括整个的这个整个人的这种状态啊，精神状态会跟之前有区别吗？ 区别很大，特别有改善。像我以前，我不是一个天生就喜欢动态喜欢运动的人，所以以前体质也不是特别好，会经常生病啊感冒啊，像这两年就从来没有过类似的事情发生。然后包括自己的这个抵抗力也有很大的提高。然后像最近我身边很多朋友都感冒了。他们也都天天跟我在一起，吃喝也都不太去区分，但是我还是挺好的。对。 其实另外我看到哈，说您的这个平常除了这些爱好以外，还有爱好其实是比较偏文静那一类的，比如说我看您非常喜欢做茶室哈。非常喜欢自己做茶，还有自己的茶室哈。这种好像我们把它就是这种比较静态的爱好，好像跟跑步这种非常动态的爱好，然后区别还挺大的。但是您现在就其实这两者都会兼顾到，是吗？ 对，然后我是一个喜欢喝茶，然后也有自己的茶室，然后喜欢插花，然后也会有自己的学员，就教他们插花。然后我每天，这也是我的两个工作和爱好是一起的。然后这样的生活呢，是让我的内心更加宁静，更加平和。然后让我的心更静，但是静的同时呢，其实有时候会有一种就很直接的去面对了孤独。就是整个人静下来之后，对，会有这种很孤独的感觉。但是我通过运动，通过跑步，然后让我多了一些这种直面孤独，直面这种生活状态的一个勇气还有耐力。对，我觉得是一个动静结合，结合的还挺好的。 哎，是啊，你说这个动静结合，我就觉得，哎，今天跟这个月子聊完之后，就感觉他是一个动静结合的人啊，我觉得很难得，确实很难得。因为我们一说到，可能有一些朋友的爱好，这种偏静态，然后茶室啊、插花啊，就觉得他是一个比较静啊、比较文静的人，就很难把它跟动态的联系在一起。但是其实是不矛盾的哈。从理论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同时可以喜欢这两个东西都没什么问题啊。从这些不同的爱好当中啊，不同的这种习惯当中，其实能获取到的东西也都是不一样的哈。今天也非常感谢月子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啊，跟我们分享了自己的故事哈，非常的有意思。在这儿呢，其实也是借月子的故事啊，跟这个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想要开始锻炼的朋友们啊，说一声，锻炼，马上就开始哈，不要再想哈，这个东西呢，就一定是得必须自己开始做哈，才能够去得到一些收获和其他的体会的。如果不开始做，停留在这个空想，在纸面上啊，这个永远是迈不出第一步，是取得不了进步的啊，一定要迈出第一步。开始做，慢慢的啊，开始可能会相对比较艰难，但慢慢的收获后面也会随之而来。我们也期待月子啊，未来啊能参加这个，比如说全程马拉松啊，或者是更长距离的这种比赛哈。如果有机会未来能参加的话，也欢迎随时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进行分享哈。第一次看跑全程，感受跟体验肯定又是不一样的了哈。也随时欢迎月子再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做客，分享自己的故事。今天呢也再次感谢您的做客啊，还有分享，同时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啊。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也是要再次的提醒大家，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去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或者呢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双澳之声小程序，也可以获取到平台上的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同时呢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北京体育广播，咱们明天节目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